经过近三年的建设，海淀区的免费无线网 My 海淀的覆盖区已经达到了3000多个。2017年，海淀免费无线网络的项目将会继续建设1000余个区域，最终实现辖区主要政府服务区域、各大科技园区以及主要医疗卫生机构、体育馆、公园景区、居民小区、公共活动场所和交通枢纽免费无线网络全覆盖。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2016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花费达到了1098亿元。中国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2016年我国的公民出境旅游人数预计达到了1.22亿人次，同比增长了4.3%，旅游花费达到了1098亿美元。而这其中，你又贡献了多少呢？近日，在哈尔滨飞往北京的一架航班上，一名女子不关手机被遭到了举报，而且拒绝配合机组人员的工作，还扬言我上过大学，知道什么叫法律。落地之后，该女子被拘留。九六九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即使带有飞行模式的手机也不能开机，趁节将至也请大家文明出行。1月20号到2月28号，济州冰雪灯会美食嘉年华将会在衡水市济州区碧水港湾开幕，届时将会有各种的冰雪游乐项目、丰富多彩的节日表演以及绚丽多彩的灯会和美食盛宴等你参与。其中灯会是由四川顶级的专业彩灯制作团队联合济州本地的民间艺人青玉打造，美食广场的展区呢也是集结了各国美食，丰富的娱乐项目更是刺激不断，让整个春节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你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孩子气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好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在大家都在努力的高雅故作深沉的娱乐圈当中，有这么一个人，本来应该认真的去好好唱歌，却在用生命搞笑。他呢，我想大家都已经猜出来了，就是薛之谦。从歌手到网红段子手，再到一年录制了34档真人秀节目的综艺咖，想红的薛之谦真的是做到了刷屏的效果，而且每一档真人秀的节目也正因为他的存在变得画风逆转，可爱了许多。但是他认真起来的样子同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喜欢，而且他的每一首歌都是良心之作。接下来的时间跟周周一起继续听歌，推荐一首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

高铁都由一位司机独立驾驶，每天1000公里到3000公里不等。有时在行驶中，他们可能连续4个小时顾不上喝水、上厕所，因为每30秒他们就需要踩一下踏板。如果超过40秒没踩，高铁就会紧急制动，被迫停车。开高铁才是真正的帅气，而所有的高铁司机也正在为我们守护回家的路。

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是心碎，做人何必定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财政部近日发布公告，为了满足海南铁路离岛旅客的购物需求，进一步发挥海南离岛旅客的免税购物政策的效应，支持海南加快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将海南铁路离岛旅客纳入离岛免税政策的适用对象范围。这一规定自2017年1月15号起正式实行。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根据韩媒的报道，韩国总统亲信门独立检查组针对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创始人家族的法定继承人李在镕向法院提请了逮捕令。李在镕涉嫌深度介入三星，以韩国政府大力支持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为条件，向崔顺实提供资金援助。广场舞一直是中国大妈最受欢迎的一种业余爱好。最近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广场舞大妈已经撑起了千亿元的市场，每个月平均花费达到了300到500元。一站式政务 APP 北京通上线试运营之后，将不仅仅是市民和两会代表委员沟通的便捷渠道，更会成为融合各类公共服务的市民服务大管家。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念你，当我可以睡得落在窗外的小雨，消失在梦。

因为越着急越有可能前言不搭后语，而且说得十分的不得体，容易误事，也容易给人感觉你是一个冲动不稳重的人。而在你想要有一些善意的提醒给别人时，也可以通过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这不但可以让人愉快地接受你说的话，还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亲密感。看来说话也是一门大学问，所以你对说话的研究有多少呢？ 这迷离的交错，不变的是你和我的心，或许我们还能数着天上的浮云，别让我停留在过去的梦中。沉默在我最无处彷徨的时候，你可知道在这角落正需要多付出一些关怀。我不要沉默，给我最真诚的双手，让我能够再次对你诉说。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每年的各大电视台的跨年晚会节目单都是力争做到了演出阵容的强大。看了今年某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忆莲的歌曲联唱，一袭红衣，大气而性感。66年的林忆莲已经50岁了，还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真的是难能可贵。算一算，林忆莲出道也有30年了，纵横乐坛30多年，她的歌声陪了一群人很多年。还记得听她的第一首歌是《至少还有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听到她的歌曲，恍若回到过去呢？都知道林忆莲人生的伯乐是李宗盛，也许没有李宗盛，林忆莲未必会有今日这些经典的呈现。可是如果没有和林忆莲的这段感情，当年的小李又如何能成为今日的老李呢？爱是相互折磨，又何尝不是相互成全呢？李宗盛在小巨蛋的歌唱中隔空对唱林忆莲，两人再度同台，当爱已成往事，口未开泪已流， 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 林忆莲曾经说过，爱情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它应该是给你动力，给你享受，可是你要先找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快乐很自在，那么当爱情来的时候，它才会是一个美妙的东西。可是当我们看到他唱起旧爱泪流满面，我们才能知道每个人心底那些最深的爱最痛的过往，总是心底最柔弱的抑郁。林忆莲与李宗盛的爱情真的让人唏嘘不已，在音乐里参透女人心的李宗盛，却并未参透生活中的林忆莲。不管怎么说，情歌还在，爱却走远了。今天九六九，我是亚薇，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是一段温情的旅程，游子带着归心似箭的心情和家人望眼欲穿的思念踏上回家的路，团聚的期待抚慰着漂泊的人这一年里在外奔波的疲惫。有多少人为了行一次路跋山涉水 只为那一个念头，回家过年。春运是艰辛的旅途，更是温情的归程。愿所有在春运路上的人一路平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来看到一条来自 Herbie 小姐的语音留言，一起来听一下她是怎么说的。 小倩，这是我们认识的第十个年头，零存整取，今天我想对给你一个利息，在你生日的这一天，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声音礼物，谢谢你们可以与我相遇，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偶然，谢谢你们陪我一起做梦，谢谢你们同样和我爱着五月天。其实这一生真的没有很长，我们彼此相遇也太不容易，我只希望时间可以不声不响让我们一直奔跑下去。 Happy birthday dear Cindy， 一首304的约定送给我们。 友情向来都是一种让人觉得非常感怀的东西，那我想今天对于 Herbie 小姐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在生日当中能够收到朋友这样一份真心的祝福，应该会觉得很幸福吧。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约定，也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你说青春是一场谎话，转眼间年华晒成泛黄的泥巴， 多少人苦于自责，把小草里沙哑，醒来时来世是人脸颊，十六岁的盛夏，满天的云霞没如花，我和你约定万水千山的天涯，每个人都要学会长大，擦干眼泪一路向前，挺起胸膛重新再出发，你是我们的牵挂，青春山水和雪亮繁华，前方过后晴空一刹那，梦想的指南针分毫不差，